刚才提到在52回的前半啊，这个情眼瞎须着的事件的发生，然后一直到宝玉到了黛玉的房中，我们可以看到宝玉、黛玉、宝钗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呈现。那么这种在文学技巧上其实非常难写啊，因为如果写得太露又会觉得有点粗糙啊。可是这几个小孩子都是敏感的，那宝钗当然很敏感到这两个人到底在那边干嘛，那他又觉得不能介入，所以就把他导入正题说来写诗吧。可是宝钗平常不是那么没有性情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认为宝钗一定都是一个很呆板的状况，也对他不公平。所以他忽然变成好像要歌咏太极图了，你也会觉得是在他一个有一点失态的状态，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是其实我们看到两个人流露出他那个真情，第三者有时候有一点为难，不知道怎么加入啊。其实我觉得这一段你也会对宝钗这个女孩子有很多的担待的这个部分。那薛宝琴年纪比较小，她也不一定能够了解跟看得出来。可是宝琴后来就把她导到另外一个主题上去，就是说她在过去跟她的爸爸常常到外洋去旅行，所以就认识了很多外国人，然后认识了一个女孩子，是西洋女孩子，黄头发，然后如何如何。那她会做汉诗，那这一段我们也大概可以看到《红楼梦》这个家族，如果我们用曹雪芹的家族慢慢去寻找的话，其实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是他们跟很多外洋的关系啊。其实这一次在写《红楼梦》的书里已经我提到了一点点，包括我们前面看到的鼻烟壶或者是西药、西洋的药这一类，还有钟表啊，都可以看到西洋跟这个家族的关系。可是更直接的有可能是说，因为曹家当时扮演这个江宁织造跟巡盐御史，所以他们在扬州这一带、苏州这一带，他们等于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企业。那么在清朝的初期，其实甚至更早，跟外洋的关系已经蛮密切啊，非常多的这种船舶的往来以及贸易词啊、丝绸的贸易的关系。那如果这个家族是掌控整个纺织业的一个中心的话，那他跟外洋的关系会更密切。所以也许过去大家都把这一段薛宝琴提到说认识了一个真真国的女孩，那真真国到底在哪里大家搞不清楚，那觉得是一个虚幻的虚构啊。可是事实上有可能是曹雪芹这个作者他们真正家族里面的一些经验，就是跟外洋之间的经验。所以我们先看这一段，因为这段跨过之后才真正看到宝玉跟黛玉之间若即若离的那个关系啊，所以他没有直接一直连下来写，他中间打断了一下再去写这件事情啊。他就说薛宝琴讲到他自己跟爸爸他们出国，然后去买洋货啊，就是等于采购洋货。那有一个真真国的女孩子才15岁，她的脸长得就跟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好，这里不只讲到说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子是西洋人，那这个西洋指的是哪里我们不确定，因为有可能是欧洲，有可能是西亚啊，可能今天的伊朗啊、波斯啊这一带。那外洋当时其实是一个蛮笼统的这个名称。那可是有趣的是说，他说长得跟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表示当时清朝的时候有很多西洋画。那这个西洋画今天在台北的故宫当然也有，我们知道有一个一直被认为是香妃像的，可是事实上没有人证明它可以是香妃，或者乾隆的香妃故事其实一直到现在是一个非常不清楚的一个对象，到底是谁其实不是那么清楚。那这个香妃像可能大家都看到过，是一个西洋美女带着盔甲，整套像中世纪的盔甲的衣服。那这张油画现在还在台北故宫，谁画的，里面画的谁都不清楚，只是大家讹传了一个香妃像这样的一个名称出来。可说明当时因为整个的康熙、雍正、乾隆的皇宫里有非常非常多的西洋画家来，所以他们一定带了很多西洋绘画过来。那所以像这种曹家，那么他们跟康熙的这个关系这么密切的，他们一定看过西洋绘画。所以他在这里说那个女孩子长得跟西洋画里的美人一模一样，那么说明他们跟西洋美术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可能刚好是我们上的西洋画家100个里面的某一个画家的画，他们大概都已经看过了。 那他说就形容这个女孩长的样子，说黄头发打着连垂啊，连垂是一种辫子，垂下来的辫子，所以我有一点觉得他有可能是西亚这一带，地中海的西边的沿岸这一带有很多那种留小辫子，就是一排一排的小辫子，其实到现在都常常会看到这种打扮的形式，这个叫做连垂，满头戴的都是珊瑚、琥珀、猫儿眼、祖母绿这些宝石，那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啊，锁子甲是一种有点像中世纪的武士他们盔甲里面穿的一种像铁背心一样的东西，可它是你说用金丝很细的金丝织的锁子甲，仰颈袄袖，带着倭刀啊，倭刀是一个弯的那种刀，那倭这个字当然指的也就是外洋，就是番人的意思，一个倭刀，也是镶金嵌宝，所以大家也许可以组合出一个画面啊，有点像我们看到，如果你在伊斯坦堡看到他们皇宫里面很多的这种装扮，就是阿拉伯的，他们其实有那种刀子上面全部镶宝石的啊，就是他们在贵族的文化里很多女性都会有这一类的打扮。特别是说这个人美的连画上画的也没有那么好看，那有人说他通中国的诗书，会讲五经啊，这个更让人惊讶了，就是当时这个外国的女孩子，可是我相信大家可能知道像利玛窦这些人他们的汉文是好的不得了的，因为他跟徐光启去翻译几何原理的时候，徐光启并不通外文，是利玛窦通汉文，郎世宁的汉文也极好，甚至大家可以了解到像后来到敦煌去把敦煌东西带到法国去的伯希和，他是翻译真腊风土记的啊，真腊风土记我们现在读那个元朝的原文都不见得容易读下去，可是伯希和是把它翻成法文的啊 Beliot Paul Beliot， 所以在耶稣会的传教士当中是有一批非常精彩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的汉文极好，那是不是有一个这么年轻的女孩子会汉文这么好，我们不太确定，可是当时其实耶稣会的传教士当中是有汉文非常非常好的一群啊一群人，所以他就讲说他也能够作诗也能够填词，那因此我父亲就央烦了一个通事官啊，通事官就是翻译，就是翻译，可是这里边就有一个漏洞，就是如果这个女孩子中文这么好，为什么还需要一个通事官，那既然会已经都连五经都读了，那他应该汉文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啊，所以可能会让你觉得为什么还要央烦一个通事官，烦他写了一张字，那就写的是他做的诗，那大家都称其道义，那宝玉就说好妹妹你拿出来我瞧瞧，宝玉很多好奇啊，就说最急的就说哎，有外国女孩写的诗你赶快拿给我看看，我觉得这里也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说青春这个主题并不是一个大观园主题，也并不是一个汉族主题，它其实是一个世界性主题，你会感觉到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们他们在一起，他们有他们生命的梦想跟追求，可他们已经扩大到连他们的文化之外的外洋的女孩子也是十五岁，她也有一种美，她也在作诗，所以我一直觉得《红楼梦》里面的诗变成了一个他们青春的一个梦想的一个象征一样，所以宝玉就急着说你赶快拿出来给我们看看，那宝琴说那个诗我怎么会带来，在南京收着，这里现在怎么去取啊？宝玉听了就大失所望，说没有福分看到这个字，我们看到黛玉就非常聪明，黛玉就在那边笑着拉着宝琴说你别哄我，我知道你这一次来你的东西都放在未必放在家里，都是要带来的，你现在又扯谎说没带来，他们信我是不信的，你看到黛玉的敏捷啊，那种敏捷，因为大家都没有想到宝琴是来嫁给梅翰林的孩子的，那要出阁的女孩子她所有的私人的东西是一起带来，因为她不会再回娘家了， 再回娘家恐怕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所以他私人的东西他都会带在身边。所以黛玉立刻就说，你别骗我了，他们信我不信，你的东西一定都带来，就要他给他看。好，所以这里面都透露出宝玉是有一点憨憨的，也很相信人家的话，那个黛玉是精明的不得了啊，那种聪明剔透的那个感觉。那宝琴就红了脸啊，就是被人家说穿了，因为黛玉虽然没有点名说你是来出嫁的，你东西一定带在身边，可是宝琴已经红了脸，就低了头微笑不语，那就意思说你说对了。那宝钗就笑着说，偏这个平儿惯说这些白说的，把你就伶俐的，就是你怎么那么聪明。那黛玉就笑着说，如果带了来就给我们见识见识也罢了。那宝钗就替这个宝琴有一点在挡啊，说箱子笼子一大堆还没理清呢，也不知道在哪里，那等过几天收拾清了再找出来给大家看就是了。然后又跟宝琴说，你如果记得何不念给我们听听啊？因为诗很容易记的，很容易背诵的，所以你要不要念给我们听听。那宝琴就答应说，是一首五言律诗啊，很厉害啊，外国人写五言律诗，所以外国的这个女子也难为她了。所以宝钗说，哎，你且别念啊，我们把云儿叫来，就史湘云叫来。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我们其实年轻的时候常常说我们要做什么什么事，说哎，不要不要，等一下我们要把谁叫来，因为其实是一伙，那个一伙一帮其实是非常快乐的感觉，因为他们是玩在一起，他们觉得少掉那个人很遗憾啊，就觉得说不要念不要念，等那个云丫头来了叫她也听听。说着就叫小罗说，你到我那里去，就说我们这里来了一个外国的美人，会做汉诗的，所以叫她赶快过来，就在骗这个史湘云说有个外国女人来做诗了，那请你这个诗疯子瞧瞧，那再把我们那个诗呆子也带来啊，就是湘菱，一个诗疯子是史湘云，一个诗呆子是这个湘菱，一起带来。小罗笑着去了半天，听见史湘云就笑着问说，哪一个外国美人来了，那一面说一面就果然跟湘菱进来了。那众人就笑着说，未见形先已闻声啊，就是还人还没有出来，声音就先听到了。宝琴他们就赶快让座啊，所以特别讲到宝琴，因为宝琴比较小，就史湘云进来比他大的人不必让座，可是比他年龄小的就一定要让座。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全部在讲规矩啊，所以史湘云是比较年纪小的，可是宝琴比他更小，所以宝琴他就让座，就把刚才的话重叙了一遍。湘云说，快念快念啊，就是那个急的个性。宝琴就念出来啊，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岛云争大海，蓝气皆丛林，月本无筋骨，情缘有浅深，汉南春丽丽，焉得不关心。你不太相信今天还会有一个欧洲人可以写汉诗写到这么好啊！所以《红楼梦》里面这些小东西其实非常有趣，它当然在真真假假之间啊，我们未必一定要尽信薛宝琴真的碰到了一个真真国的女孩子，可以写出这么美的五言律诗。这里面的句子像月本无筋骨，情缘有浅深，其实有一点流浪，有一点飘泊，也有一点在讲时间跟空间上人的某一种很无奈的感觉啊。月本无筋骨，我们今天看到的月亮是所有古人看过的月亮，是曹雪芹也看过的月亮。那当你一刹那之间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那月本无筋骨的那个感觉就会出现，个人的生命会跟历史的生命、跟时间、跟空间的生命会连接在一起。那大家听了都说难为他了，竟比我们中国人还强啊！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很慨叹说，怎么中国人都写不出这么好的诗了，可是外国人可以写这样的诗。那麝月就走来说，太太打发人说，二爷明天一早要往舅舅那里去，就说太太身上不好，不能亲自来。好，宝玉赶快就站起来答应是。好，有没有注意到来传话的是谁？是宝玉的丫头麝月。 可是宝玉立刻站起来，为什么？因为传的话是妈妈的话，所以你看到这里面的规矩的严格啊。这个丫头现在讲话不是她自己的话，是你的母亲的话，所以这个儿子立刻要站起来啊，答应是，就是妈妈说如何如何跟他讲。我想这个王夫人大概一年呢、应酬也应酬不完，所以累得要死，最后有一部分就拨给儿子说你来分担，就说我身体不好，那儿子代表啊。所以我想有时候我们不了解这种官夫人的痛苦啊，这种贵夫人他们在那应酬之多，那我们也不了解宝玉作为这样的一个家族的孩子他的辛苦，从十四岁就要代表爸爸妈妈去做客去应酬了这样。那宝玉站起来答应是，然后就问宝钗跟宝琴要不要去。宝钗说我们不去，昨天单送了礼去了啊，礼已经送过了，我们不去了。那大家就闲话了一回就散了。我们注意一下，在所有人散的时候，宝玉跟黛玉的情感就出现了啊。所以我们细读下面这一段，宝玉让诸姐妹先行，自己落后啊。所以下次你看到一伙人在一起玩玩闹闹，有一个人让大家都先走，他要晚一点走，他一定有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宝玉跟黛玉的情感非常奇特，就是所有人都无法介入，即使两个人不讲话，他们都是最亲的啊，都是最亲的。所以这一段好清楚，就是宝玉就让姐妹先行，自己落后啊。这个不是我们今天什么 lady first 的这种观念，是说他有跟黛玉有话要讲，可他又不晓得要讲什么，他就留下来，那自己落后。黛玉就又叫住他，问说袭人到底多早晚回来啊？他知道袭人妈妈生病回家了，那黛玉就把宝玉叫住了。可这句话也可有可无，对不对？就是其实两个人是没话可讲，可是注意一下，没话可讲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是情感最深的状况。他就问宝玉说袭人到底多早晚才回来，宝玉说自然要等送了病才回来啊，就要等母亲出殡埋葬了以后才能啊才能回来。那黛玉还有话说又不曾出口，出了一回神就在那边发呆，然后说你去吧。好，你下次如果听到两个小男孩小女孩在那边讲这种话的时候，你大概知道什么意思了。就是恋爱很奇怪，其实就是舍不得离开，可是在一起又不知道要讲什么啊。我觉得那个东西是非常奇特的一个情感，可是这个东西其实是文学里最难写最难写。可是我觉得《红楼梦》这一段写的真是惊人啊！就是黛玉在那边问一问袭人，他其实大概不是关心袭人，他从袭人又带出就是想多跟宝玉讲讲话，就是两个人有一种亲的时候，东南西北聊都好，就是可以多讲一点话。然后黛玉还有话说又不曾出口，什么话会说不出口？为什么在那边发呆出了一回神，然后又说你走吧。好，我想这个大概你回想一下中学时代你第一次初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就不晓得怎么办，不晓得到底要怎么去表达了。那宝玉也觉得心里有许多话，只是口里不知道要说什么，想了一想也笑着说明天再说吧。好，你看到这些部分其实真的就是文学里最难写的东西。有没有感觉到宝玉跟宝钗从来没有这样的表情？所以其实宝钗的悲哀也就在这里，就是她不是不漂亮，不是不聪明，不是不善良，不是不体贴，可是她没有那个缘分，所以她如何都无法介入，然后她永远作为一个在旁观的那个角色。所以那里面我想真的只好讲缘分，可这两个人就是有一个粘在一起的缘分，连话都没得讲他就是要在一起的，好，那种感觉。所以他说明天再讲。宝玉也觉得心里有许多话，只是口里不知道要说什么，想了一想就笑着说明天再说吧，一面就下了阶梯啊，就下了楼梯，低头正要迈步。好，你看已经要走了，又忙回身问道说如今夜越发长了啊，因为冬天夜晚越来越长，天黑得早，你一夜咳嗽几遍醒几遍，非常惊人哈。你可以看到那个就是牵挂，说现在夜比较长了，你一个晚上咳嗽几次会醒来几次，完全不重要的事，那旁边的人也不会听得懂，可是情感到了最深就是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啊，那个默契完全像禅宗，就是心跟心的领悟啊。所以有一天如果有一个人回头跟你说你现在一个晚上咳嗽几次，一个晚上醒几次， 你大概至少知道这是很轻的，因为大概很少人问病会这样问啊。可是宝玉知道黛玉晚上常常咳嗽，常常会醒过来，所以他说现在夜长了，你一个晚上醒过来几次，咳嗽几次。大概他平常夏天他知道他醒过来几次，咳嗽几次，然后现在夜长了，所以他想说一定会增多，说到底你咳嗽几次，醒过来几次。那黛玉说昨天夜里还好，只咳嗽了两遍，却只睡了四更一个更次啊，三更都睡不着，二更睡不着，四更睡了一更，然后到五更就醒来了啊，就是睡眠极度不好的一个，就是黛玉太敏感，太多的心事，所以她老是睡不稳啊，只睡了四更一个更次就再也不能睡了。那宝玉就笑着说正是有句要紧的话啊，他这个时候才想说原来我是有要紧话，就是我老是不要走不要走是因为有什么要紧的事，可是老是想不起来，原来是那个燕窝的事情，他想跟他说哎，燕窝现在怎么样。好，这个时候忽然又被打断，所以这种文学技巧真是惊人，就是你会觉得两个孩子在一起最亲的那个初恋的时候，旁边的人常常会打断，因为别人不知道他们两个干嘛，因为觉得你没事，没有在讲话也没有事，可是可能他们觉得是最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有时候常常提醒自己说别到了年纪大了不识相，因为你觉得这两个人好像没在讲话，可是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因为他们在那边磨磨蹭蹭不知道在蹭什么东西。好，所以他说啊，我想到了有要紧的话，现在才想起来，一面说一面就挨近身来又回来了，悄悄地说我想宝姐姐送你的燕窝。好，没有讲完。因为我们知道宝钗非常体贴黛玉，所以每天熬一两的燕窝给黛玉。宝玉大概也觉得不要麻烦宝钗，想他大概这边可以做，可是这个话没有讲完就赵姨娘来了，大概来了一个最不该来的人，那个探春的亲妈妈，然后大家都觉得很头痛。然后这个时候等一下你会看到赵姨娘来以后他们就不讲话了，因为所有他们的那个默契跟亲情的东西其实被打断了。然后黛玉其实等一下就假装很应酬啊，说赵姨娘你来啊请坐啊什么，她也知道赵姨娘只是路过，那表示一下善意，那并没有那么诚恳跟真心，所以黛玉就使了一个眼色，宝玉就懂了，宝玉就走了，所以完全没有语言啊。所以看这一段，所以赵姨娘走来进来瞧黛玉，就问姑娘这两天好不好。那黛玉知道她从探春处来，从门前路过顺路做的人情，黛玉就忙陪笑让座，说难为姨娘想着，怪冷的怎么亲自走来，又赶快命令倒茶，一面又使眼色给宝玉，宝玉会意就走了出来。好，注意宝玉会意，所以这两个人根本不需要什么语言的，他就是眼神，一个眼神他就懂了。好，所以这一段是小说情节里最不重要的部分，可是恐怕也是小说里最动人的部分，就是完全在讲宝玉跟黛玉。所以《红楼梦》越读到后面，你越觉得这两个人根本恐怕不需要结局，因为他们每一天都有结局，他们每一天都在他们自己缘分的结局里。那人世间的那个所谓是不是在一起结了婚的那个结局，大概对他们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红楼梦》讲的情其实是一个超越在这个世俗之上的部分。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宝玉就回家了，回家了以后就见了王夫人，王夫人又嘱咐他说早点回去。那宝玉就回来看了晴雯，吃了药。那这个晚上宝玉就不命晴雯挪出暖阁来啊，就是晴雯他们是丫头，本来不能够住在宝玉的那个暖房里啊，只有少爷有那个暖阁，可是他说晴雯现在病得很重，吃了药也不见效，他说不要挪出暖阁，就住在暖阁里。那自己就在晴雯的外边命令把熏笼抬至暖阁前啊，所以变成晴雯是主人了，宝玉变成丫头了，就因为他决定要伺候晴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两三百年前的贵族的阶级世界里面是不可能想象的，就是一个少爷他转换了角色，就是他觉得这个人生病，所以今天你来做主人，我来做丫头，我来服侍你。 所以对《红楼梦》的作者来讲，并没有人世间的这种阶级跟伦理，他觉得有一种人的本质的对待啊，人跟人本质的对待的东西，所以他就自己在晴雯外边命令将熏笼抬至暖阁前，那麝月就在熏笼上一宿无话。第二天天未明啊，还没完全亮，晴雯就叫醒麝月说，你该醒醒了，老是睡不够，你出去叫人给他预备茶水，我叫醒他就是了。好，你看到晴雯还是有很多牵挂，晴雯很奇怪，这一次生病之后越来越觉得他的重要性，因为袭人不在，他就觉得那个麝月怎么老睡不够，所以你应该起来了，应该准备那个宝玉马上要起来，要准备梳洗漱口茶水，所以他反而操心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宝玉的房里第一个管事的是袭人，他觉得平常有袭人在，晴雯也不要管，可是袭人一旦不在，刚开始晴雯还觉得 我不要管，可是慢慢他就那个责任感越来越强啊，那个热心肠的感觉就越来越多了。他说，你出去叫人给他预备茶水，我叫醒他啊，我要把宝玉叫起来了，因为天亮了，那你该醒醒了啊。那麝月就赶快披起衣服来，咱们叫起他来穿好衣服，那抬过熏笼去，再叫他们进来。老妈妈已经说过不让你在这个屋里，怕过了病气啊。就是我们知道说晴雯今天按照规矩是要搬出去的，可是宝玉怕他出去受寒，所以就在屋子里，可是不能够让别人知道，那些老妈妈知道以后觉得你们这样睡在一堆还得了，因为这个病会传染的啊，过了病气就是说病会传染给宝玉还得了，所以有一点在隐瞒。所以麝月就说，我们让他穿好衣服以后，我们再让老妈妈进来，不要让他看到我们三个人睡在一堆了这样。可这里面都看到，这里面有一种非常疼惜人的东西啊，打破了所有世俗里面的伦理阶级辈分，而让人有一种温暖的这种啊这种感觉。那晴雯就说，我也是这么说呢。两个人就叫宝玉就醒了，那起来披了衣服，麝月就先叫进小丫头们来收拾，全部收拾妥了，就是重新伪装一次，让大家不知道晴雯变成了主人，宝玉变成了丫头在外面陪着，这个整个就是棉被什么重新再伪装一下，才让老妈妈进来，这样可以了解吗？因为这个暖阁的睡法其实已经转换了，所以就命令秋纹谭云他们进来一同服侍宝玉梳洗完了。麝月说，天又阴阴的，只怕有雪啊。看天觉得乌云很多，大概今天又会下雪，你穿一套毡子的吧。好，我们前面讲过，这个时候基本上都是袭人在打点，可是袭人不在，麝月有一点拿捏不定主意，所以就问宝玉说，今天可能会下雪，如果下雪你是不是穿一个毛毡子的。那宝玉就点头，其实宝玉也不知道，因为平常都是袭人帮他穿，他从来也不知道下雪该穿什么，下雨该穿什么，那就换了衣裳。小丫头就用小茶盘捧了一碗剑莲红枣汤啊，莲子红枣炖的汤，宝玉就喝了两口。那麝月又捧过一小碟的法制紫姜，就是传统方法制的东西叫法制紫姜，就是一种姜片，因为冬天冷，含在口里的时候它比较保暖啊。紫姜就是法制紫姜来，宝玉就噙了一块，噙这个字就是含在口中，不是咬碎也不是咽下去啊，所以注意那个动词，这个噙就是把东西含在口中的意思。然后就嘱咐晴雯一回，然后就往贾母处来了。下面这一段就写到贾母看到宝玉，因为宝玉这一天要到舅舅那边去做客，然后贾母就检查他的衣服，就说哎，这样穿。你会发现很有趣，就平常袭人打点完以后贾母大概都满意的，可这一天大概就觉得不太对，所以贾母就把多年舍不得给人家穿的一件衣服拿出来，就雀金球，全部用孔雀的羽毛用金线绣起来的一件雪衣，是俄罗斯的， 俄罗斯国的，我们又看到贾家里面的纺织品有这么多的外来品，就是俄罗斯的皇宫里面的雀金球给了宝玉啊，穿这件衣服。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贾母他们开了房门就让宝玉进来，宝玉看到贾母面上向里啊，就是说还向里面还没有起来呢，那贾母看到宝玉身上穿着栗色荔枝的颜色，就是有一点枣红多罗尼的天马箭袖啊，就是上面有天马图案，我们前面有讲过天马图案，就是马有翅膀有云的叫天马图案，天马箭袖，袖子小的叫箭袖，古代的衣服如果是大袖子不叫箭袖，就特别武打的时候的那种服装叫做箭袖，大红星星毡的盘彩绣的石青装缎沿边的排穗褂子。贾母就问说下雪吗啊，就是这个祖母躺在床上看到孙子进来了，看到他身上的服装就知道说是不是要下雪，所以穿这样的衣服。宝玉说天阴着呢啊，意思说还没有下雪，可是天阴着可能会下雪，所以今天要出去做客可能就换一件预备下雪的衣服，还没有下雪。那贾母就命令鸳鸯来，就是贾母的这个大丫头，记不记得鸳鸯前面曾经有一个老爷要她去做妾，所以鸳鸯那一次之后改变很大，所以等一下会反映在宝玉的身上。那贾母就命令鸳鸯来说把昨天那一件乌云豹的长衣给她吧啊，乌云豹的长衣一个披风给这个宝玉穿。鸳鸯就答应了，果然取了一件来，宝玉看时金翠辉煌碧彩闪烁，又不似宝琴所披的拂叶裘。记不记得前面贾母因为疼爱宝琴薛宝琴，就拿了一件拂叶裘，就是水鸟叫做拂，水鸟的脸上的那个毛是特别颜色特别鲜艳的，用那个毛去绣的一件衣服叫拂叶裘，就给了宝琴。那宝玉就觉得，哎，这件衣服这么漂亮，金翠辉煌啊，这么灿烂，可是细看的时候又不是拂叶裘，他就不太知道这件衣服是什么。所以《红楼梦》里面对于织品的描写是特别应该注意的，因为曹雪芹家族本身是江宁织造，他们对织品太了解，所以恐怕很多的织品都已经是今天失传的这些纺织上特别重要的东西，因为他们不只是清朝皇宫的江宁织造，他们其实也跟欧洲、西亚、俄罗斯都有纺织品的来往，去做很多贸易上的交换，去了解各国不同的织品，因为当时中国的丝绸非常的有名，所以各国都希望得到中国的丝绸，也可能拿他们最好的织品来换。所以我想这些经验是一般作家不可能有的，就是如果不是曹雪芹他们这种江宁织造的家族，恐怕根本幻想也幻想不出一个雀金球这样的东西出来。好，所以贾母就笑着说这件衣服叫做雀金球啊，孔雀黄金啊，雀金泥，这是俄罗斯国拿孔雀毛粘了线织的。好，注意一下，300年前贾母是知道什么叫俄罗斯国的啊，叫 Russia， 这个翻译成俄罗斯。所以常常有时候我们觉得俄罗斯啊什么这些名字都是很现代的名字，可事实上它已经有好久好久的名字啊。那所以贾母就用了俄罗斯国拿孔雀毛粘的线织的，那前天把那件野鸭子头的给了你小妹妹了啊，这是非常有趣的贾母的语言。我们叫拂叶裘啊，美得不得了的一个名字，可是贾母就觉得哎呀，野鸭子头的啊，就野鸭子就是水鸟，就是拂，就是大雁脸上的那个毛做的，他就用野鸭子头。所以也看到那个贵族的真正大贵族的夫人，她的语言有时候很自在，她觉得什么拂叶裘啊什么都那么文绉绉的，她就用野鸭子头的给了你那个小妹妹，给了薛宝琴，那这一件就给你吧。所以这两件事情，这两件衣服，我一直觉得在《红楼梦》的中段出现其实非常有趣，就是贾母是一个早年的管家，他有一点像王熙凤，很多东西都舍不得用，可是贾母已经到了有曾孙有曾孙媳妇了，他忽然觉得自己到了一个年纪这么大的时候，你还能够活几年，然后你所有藏在这个家里的仓库里最美的东西 其实就这样耽搁在那里。那么他忽然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了，记不记得他有一次把那个整个倩云纱拿来给那个黛玉糊窗纱了，都是他说我当年舍不得用的。可是人到那个年纪的时候，忽然觉得这些东西就拿来给这些他最疼爱的孙子孙女，给他们来穿了。所以这里面有一种，我觉得贾母对青春有一种鼓励，忽然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都舍不得用，可是再摆下去能够摆多久，其实东西也就摆坏了，那么就拿出来，就一件就给了薛宝琴，那今天就把这个雀金泥的球又给了这个宝玉，他说这件就给你吧，宝玉就磕了一个头。好，所以注意一下这个孙子的规矩啊，虽然很高兴，就是祖母给他一个名牌，他立刻就跪下来磕一个头，那披在身上。贾母笑着说，你先给你娘瞧瞧再去啊，说这件衣服当然是不得了的一件衣服啊，就是不要讲两三百年前，我想今天有一个俄罗斯的什么用孔雀毛绣的衣服，大概还是不得了的这种贵重。他就是说，你出门前先给你妈妈看一看啊，穿了这件衣服，所以宝玉就答应了，就出来。那出来的时候，看到鸳鸯站在地下揉眼睛，啊，正在那边揉眼睛。那因为那天鸳鸯发誓决绝之后，就说我一个男人都不嫁，啊，就是要拒绝那个求婚，那个要把他娶为妾，他就不再跟宝玉说话。不止宝玉，大概贾家的男人他都不说话，就是鸳鸯表示他自己的某一个决断，就是我不要跟你们贾家的男人有任何的关系。本来鸳鸯都跟宝玉蛮好的，就是像姐姐弟弟一样的很亲的关系，所以你看到等一下宝玉去拉他手，他甩手就走了。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一种我觉得作者的伤痛，就是其实人在人世间有一种淫秽的事发生以后，使得所有高贵的情操都不能发生。我们刚刚提到说，宝玉跟所有这些女孩子其实是一清如水，包括钻到他被窝也是一清如水。他因为他就是有一部分像天真的像孩子，可是现在连握一个手都不行了。你可以感觉到宝玉的那个难过，就是他觉得人世间为什么最后一定会变成这个样子。可是当然为难的是说，世俗中并不是人人都是宝玉啊，所以许多人其实并不懂这样的一个高贵情操，而是把所有的这些高贵的情操都误用为非常低级趣味的一种情欲的表现。所以我们看到他不肯跟宝玉说话，宝玉正是日夜未安啊，觉得很难过。那从小一起长大的就像姐姐一样的，怎么现在都不理我了啊，觉得很不舒服。那此时见他又要回避，看到鸳鸯又要躲他，宝玉就上来说，好姐姐，你瞧瞧我穿这个好不好。有没有觉得真的是小男孩很希望姐姐赞美一下，说我穿这个衣服好不好，其实完全是一个没有任何欲望，没有任何其他的非分之想的一种单纯。可是鸳鸯一甩手就进贾母房中去了。那鸳鸯也为难，因为鸳鸯觉得这个情感已经被断绝了，因为这个情感常常被这些可能很低级趣味的人拿来误用到。我们看到前面那个老爷要娶她的时候讲的话那么难听，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觉得那个高贵的情操根本不可能表达，人跟人之间已经只好用这种冷酷的方法对待。所以其实《红楼梦》的作者大概最伤心的是这些部分。那宝玉其实就是在这样的受伤里的一个男孩子，可他至死不悟，他一直相信情感是可以超越的啊，是可以超越在人的这种世俗的这种关系之上。好，鸳鸯就一甩手就走了，就进了贾母的房中。宝玉当然怅然若失，宝玉就只好到了王夫人她妈妈的房中，那给王夫人看这件衣服，说祖母送了这件衣服给我，然后又回到园中跟晴雯麝月看过，就给晴雯看给麝月看，然后又回到贾母房中说，太太看了只说可惜了，叫我仔细穿别糟蹋了啊，就是他要回报祖母，因为祖母说你出门以前先给妈妈看一看，所以他现在回报祖母说，我给妈妈看了，妈妈说很好看，可是可惜了， 叫别糟蹋了，好好的衣服啊，这么贵重的衣服，可是宝玉第一天穿出去里面就烧了一个洞啊。我们大概小时候常常这种经验啊，奇怪，每次妈妈有一个给你做一个什么新衣服，说多珍贵多珍贵的，然后你就要一定要小心，然后一不小心一个番茄酱嘣就全身都完了。很奇怪，就是好像生命里面好多这种记忆，就是因为你特别小心特别害怕它弄脏了或者弄坏了，结果它就出事了。就是等一下缺金球就是烧了一个洞啊，就说别糟蹋了。贾母说也就剩了这一件，你糟蹋了也没有了。所以说明这件衣服的贵重，就是贾母一直存着舍不得穿舍不得穿，就这么一件衣服。那过去这种贵族衣服当然都是手工做的，所以也没有什么第二件啊。他说现在啊，这伙子特别给你做这个也是没有的啊，就告诉宝玉说你弄坏了也没有了啊，你就真的好好穿吧。说着就嘱咐他不许多吃酒啊，今天要到舅舅家做客，那喝酒节制一点，早一点回来，就是那个祖母的这种叮咛。那宝玉就答应了几个事，老妈妈们就跟至厅上。好，下面看到宝玉出门的气派啊，我们看到刚才看到袭人出门的气派，对不对？袭人回娘家的气派，现在看到宝玉出门的时候，有李贵、王荣、张若锦、赵品华、钱起、周瑞六个人啊，六个人是车夫，带着名烟、半鹤、除药、扫红四个小子，加起来是十个。他的身边的护从是十个人啊，这宝玉去舅舅家过生日，这样背着一个衣包，包着坐褥啊，就是宝玉出去所有的坐垫、靠枕全部都是家里带去的啊，绝不在外面乱用东西。你看到衣包抱着坐褥，拢着一匹雕鞍彩配的白马啊，雕鞍，那个鞍上面全部雕花镶珠宝彩绘的白马，早已伺候多时了啊，就是宝玉的这个私人轿车。老妈妈又吩咐他六个人一些话，就说你们六个陪着出去要小心啊，路上如何啊，开车不要太快啊，什么之类的，就叮咛了就是这六个人。这六个人就赶快答应了几个事，就捧鞭坠镫。捧鞭坠镫就手上拿着马鞭给宝玉，坠镫就是把那个马镫，就是宝玉的脚要套进去的马镫扶好，让宝玉的鞋子穿过去。所以这些人都是伺候宝玉上马啊，伺候宝玉上马。宝玉慢慢的上了马，李贵、王荣啊，这两个人拉着前面的脚环，就是马的口里面有一个脚环啊，拉着前面的脚环。前起周瑞两个人在前引导，张若锦、赵品华在两边紧贴着宝玉身后，就是怕宝玉万一闪失一下要掉下来可以扶住。所以你看到一边三个夹在宝玉旁边，宝玉的马是这样走的啊，所以很大的阵仗啊，出去就是宝玉出去做一下客，旁边的这个佣人的情况。那宝玉在马上笑着说：“周哥、钱哥啊，你看到这些都是他的司机佣人，可是他要叫哥哥啊，周哥、钱哥，咱们打角门走吧，省得到了老爷的书房门口又要下来。”啊，老爷是谁？他爸爸，他老爸，所以他很怕他老爸，所以他如果从正门出去的话，他这个马要经过他老爸的房间，他老爸在或不在他都要下马，因为你经过老爸的房间你不能不下马，这是规矩。所以他到时候又要下马又要再上去，这够麻烦。他说我们要不要从侧门出去，从这个角门出去啊？那周瑞他们就笑了啊，他们知道宝玉怕这个老爷，他说老爷不在家，他的书房天天都锁着啊，因为这个时候贾政他是在做官员，在外面外放的时候，他说书房天天都锁着，爷可以不用下来了吧，就是你少爷可以不用下来。你看到宝玉的规矩，宝玉笑着说虽然锁着也要下来的啊，这个14岁的小孩子家里的规矩是不得了。他说虽然爸爸不在家门锁着，我还是要下来，因为那个门代表着父亲的在的位置。好，所以你看到这过去这个大规矩啊，这种大家族的规矩，你不读到这些细节完全不知道说宝玉出一趟门这么麻烦啊，给祖母看再给妈妈看，然后经过爸爸的房门都要下来，爸爸不在家，那在家更麻烦了，还要给爸爸看然后请安啊，说今天要出去干嘛。所以他就觉得说最好还是从角门出去就算了，不要经过爸爸的这个门。那 前妻李贵就笑着说，少爷说的是要拖赖不下来，说如果你们拖懒啊不下来，如果遇见赖大爷啊，就赖大的林二爷林之孝，虽然不好说也要劝他两句，就是这些大管家很有威严，就是你怎么一个做儿子的经过爸爸的房门都不下马啊，就会教训你一顿的，所以还是下来一下会比较好。那都派在我们身上，到时候不好骂宝玉就骂旁边的车夫，说你们怎么到了老爷的房门口都不让少爷下来。好，所以他们就说到时候又派在我们的身上，又说我们不教少爷懂礼啊，懂礼貌。所以周瑞前起就一直引出角门来，正说话的时候顶头赖大就进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好玩，就是你每次要躲就是躲不掉的，他就是绕到侧门要从角门出来，躲过了爸爸房门就赖大过来，所以宝玉立刻就在马灯上站起来。我想这个动作也许我们今天不太容易了解，就在马上，本来是坐在马身上，可是立刻在马灯上站起来，因为赖大是大总管，所以虽然是佣人可是是有特别的身份，所以这个少爷必须要在马上行礼，那表示要下马，要下马，赖大立刻过来抱住他的腿说不要下来了。好，所以这些都在表示这些家庭，他虽然是大贵族可是他们有非常严格的家教啊，就小孩子从小长大一层一层的这个教养的东西。所以宝玉就拢住马意欲下来，要下来，赖大就赶快上来抱住腿，宝玉就在灯上站起来笑袭他的手说了几句话，接着又见一个小厮带着二三十个拿扫帚簸箕的人进来，见了宝玉都顺墙垂手立住。这些人拿着扫帚拿着簸箕是来扫落叶啊扫地的，他们看到宝玉立刻沿墙站好啊，全部站好。所以这些都是过去的阶级的规矩，就是因为少爷出来了，所以你是清扫的人，立刻沿着墙站好，让这个少爷的车子过去以后再工作啊。那你现在很可能说你过去是你的事，我继续扫我的，那这是不同的时期了。那过去的话，这些人立刻就沿墙啊，全部都站好垂手立住，只有那个为首的小厮打栓儿请了一个安啊，就跟宝玉请安。那宝玉不识名姓啊，家里佣人太多了，那很多名字都叫不出来，就微笑点了点头。你注意一下，这个14岁的小少爷，他必须要有他自己的身份啊，所以在里面的时候，他跟那些丫头玩得好得很，好得不得了，出来他就是大人，他必须扮演他这个角色。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他真的蛮累的，他说一年这个生日闹不完，今天刚好又是舅爷生日，他又要去过生日，可是生日里面最麻烦所有这些礼数，那么14岁的一个小孩就要被教养到每一个动作都要有规矩，然后很多人他连名字都叫不出来啊，他也很为难，他感觉到的那种尴尬，就微笑点了点头，蚂蚁过去，那个人才带了人才走了。所以出了角门外，又有李贵等6个人的小厮，还有几个马夫早预备下10来匹马专候，一出了角门，李贵等都各上了马。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只是在出家门口的阵仗，出了家门口，门口还有10几匹马，这些车夫还要再上马，然后护卫在旁边走。好，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出了角门之后，我们看出角门之后，李贵等6个人的小厮，他们还有他们的佣人，因为他们是大佣人，李贵他们还有他们的小佣人，6个小厮还有几个马夫预备10来匹马专候，一出了角门，李贵等都各上了马，前引旁围的一阵烟去了。你可以看到宝玉去做客的这一段的阵仗。所以在这里又回来讲晴雯啊，晴雯就吃了药，病还是不退。我们看到这种个性急的这种人啊，真的很麻烦。吃了药以后说这些医生老骗钱，然后给了药以后也病也不好啊。就是我们其实今天也常常听到有朋友有这种个性，就是那个 什么丝丝六白才刚刚吃下去，说怎么搞的也不发汗，怎么搞的也头疼，还是一样疼。所以晴雯就个性非常急，就乱骂这些医生，说就会骗人的钱，一剂好药也不给人吃，所以吃了也不好。那麝月就笑他说，你太性急了，俗语说病来如墙倒，病去如抽丝，就是你生病的时候好快，就像墙倒一样，哗一下就来了，可是病走的时候是慢慢的，像抽丝一样，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去的，又不是老君的仙丹，所以医生的药也不是老君的仙丹，哪有这么灵药啊？你好好的静养几天，自然就好了。你越急越着手，就是越不容易好。好，所以这里面都在表现出晴雯这个丫头的个性，急躁的不得了。可这里面都是准备，因为准备等一下宝玉回来，衣服烧了一个洞，晴雯就发着高烧替他补。啊，那个是非常动人，就会觉得说他根本已经完全忘掉他身体上的痛跟他身体上的这种虚弱，一直补到天亮，然后整个人倒下去，就是最后一线缝完，他说我也不行了，整个人就垮下去。那这个时候看到晴雯非常美的那一面啊，就晴雯补求这一段，就是他为朋友是会两肋插刀的，他为他自己生命里面觉得值得奉献的那个事的时候，他整个生命都可以不要。所以这里就在准备说他那个病老不好的那种热心肠跟急性子的那种感觉。好，有没有发现晴雯在生病，可是晴雯一直没有忘记一件事，就是底下有一个丫头的坠儿偷了那个金镯子，她一直气得要死，恨得牙痒痒的。所以这个人很奇怪，就是别人觉得哎，这个事关我什么事，我好好养病就是，可她就在那边急得不得了，一下骂医生，骂完医生以后又在那边想坠儿怎么都不见了，也不看不到他，因为他就最后他还是一个爆探，还是把这个事情爆出来了。就是平儿一直想掩盖，一直想掩盖，不要让别人知道的事，最后他整个还是爆发啊，爆发出来。我们就看到他骂小丫头了，说你们钻沙去了，钻到沙子里去了，说什么都看不见了，看到我病了就大胆的都走了，明天我好了一个一个的才揭你们的皮呢，就说要把你们皮都剥了。我前面有讲过，晴雯这种人大概是一个社会里面最倒霉的人，就他其实可能永远不会揭人家的皮，可他永远把话讲得很难听，然后别人都恨他，所以还没有揭别人的皮，别人已经把你的皮给揭了。所以他的下场真的其实就是如此，就是你会觉得他有一种爱恨分明，然后他话常常不会保留，那得罪很多的人，那到最后别人反过来陷害他。好，所以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坠儿的事情，平儿这样处理，麝月这样处理，可是最后他还是忍不住，他就把坠儿的妈妈叫来，就说你给我把他带出去。那坠儿的妈妈当然恨他，恨得不得了，就开始在那边搬弄是非。所以晴雯后来就很多人就谈到晴雯的头发，就晴雯有一根头发没有梳好，最后就被告到王夫人，说她浪荡，所以勾引小少爷，最后就被赶出去了。所以其实是因为得罪了太多人，可是那个得罪完全在他自己无心的状态，因为他就是性子急，急到常常口没遮拦话就出去了，可是心其实非常好。所以作者在这一段里面讲到他那种对坠儿生气的那种暴烈，可是等到宝玉的求破的时候，他去补的时候，你又看到他的热心肠，他其实他有一部分对人好的东西别人是看不到的啊，所以这个时候看到一个个性上两极的这种处境的东西。好，下面他就要整这个坠儿了。他说这个小丫头转儿就跑进来问说，姑娘你要做什么？那晴雯说，别人都死绝了，就剩你了，你不成？所以他的意思说，我要坠儿来，你转儿来干嘛啊？所以他其实找来找去找那个小丫头，就是要坠儿过来。那转儿进来问他说，姑娘做什么？晴雯说，别人都死绝了，就剩了你不成？说着坠儿也蹭了进来。好，注意那个动词蹭，蹭这个字在那边磨磨蹭蹭，就是坠儿大概觉得事情爆发了，然后有点不敢靠近，就在那边脚蹭来蹭去的啊，就不太敢进来。坠儿也蹭了进来。晴雯说，你瞧瞧这个小蹄子，不问他还不来呢啊，就是你到底来了啊，就是我今天不叫你，我不指名道姓的，你还不来呢。他说，我这里在发薪水了，你还不赶快靠近啊？我放月钱就是发薪水了，我又散果子了，我要发很多的水果给你们了，你该跑在里头了。 那么意思在讽刺这个坠儿，就是说有好处你都跑来了，那该做事的时候你都不见了啊，就已经在指责这个啊这个坠儿，你往前歇，我又不是老虎，我吃了你吗？好，注意这些语言当中已经在暗示动作的东西，就坠儿就是不敢靠近，因为他知道晴雯要打他了啊，所以他不太敢靠近。他晴雯就骂他说，我又不是老虎，我难道吃了你？那坠儿就只好慢慢慢慢的凑近，就靠近前凑啊，靠近晴雯，冷不防，你看他生病的时候动作还很快啊，冷不防欠身一把把他的手抓住，就抓到那个坠儿的手，然后向枕边取出一丈青啊，一丈青是一种有一点像在勾毛线的那种针啊，一丈青长的这种东西，他就戳他的手啊，就要打他了。那这里面是晴雯暴烈啊，就是那个个性的暴烈，他就觉得你这个手在干嘛，你这个手就会偷人家的东西，他就生气，然后他也觉得说因为坠儿这件行为整个宝玉房里都没有光彩啊，就是偷了人家的东西这件事情。他说啊，你这个爪子要做什么啊，就是说往他的手上乱搓，然后骂这个坠儿，这个爪子做什么，就是他不讲手啊，就这个鸡爪子要干嘛，也拿不动针也拿不动线，平常要你绣花做针线你都不会，都做不好，只会偷嘴吃啊，就会偷东西吃，眼皮子又浅啊，意思说那样一点些小小东西你也要偷，眼皮子又浅，手爪子又轻，打嘴现世的啊，就是说常常丢我们的脸，打嘴现世的，不如搓烂了啊，不如把这个手搓烂了，所以就在那边打他。那坠儿疼的就乱哭乱喊，那麝月就赶快拉开坠儿，就把晴雯按着睡下来。你看到麝月的个性就跟晴雯非常不一样，因为麝月这个时候可能说你不要打坠儿，不要这样把事情又爆发出来，可是他用的方法就说你刚刚出了汗又作死呢，意思说我关心的是你，你刚刚吃了药才发了汗，还不盖着被子好好的把病养好，你现在动又动气，你的病更不容易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安慰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是让他知道说我关心你，我并不是关心那个坠儿，因为你如果说我关心坠儿，晴雯可能更气。所以这个麝月就比较的委婉啊，比较的委婉，他就说你刚出了汗又作死，等你好了要打多少日子打不得，你要打他你等好了你再打他，你干嘛这个时候动这个气啊？这伙子闹什么？那晴雯就命令人叫朱妈妈进来，说宝二爷吩咐的，那我告诉你们，坠儿很懒，宝二爷当面使他，他拨嘴不动，连袭人使他，他背后也骂，那今天务必打发他出去。好，注意他还是没有讲瞎须卓的事情，因为平儿的这个担待他已经了解了，那觉得这个事情爆发不好，可是他必须用别的方法打发这个坠儿出去，所以他就把这个朱妈妈叫进来说他很懒，做事不勤快，然后还回嘴啊，宝玉要他做事他也回嘴，袭人要他做事他竟然在背后骂袭人，所以这么没有规矩的丫头不能再要，就是要赶他出去。那明天宝二爷亲自回太太，就是回王夫人说这个丫头不要了。那宋妈妈听了心里就知道卓子事发，所以她就笑着说虽然如此说也等花姑娘回来知道了再处理啊，就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不要这样处理，因为这样处理有点太粗暴了，那等花袭人回来以后告诉她以后那再打发她。那晴雯就很生气，他说宝二爷今天千叮咛万嘱咐的，什么花姑娘草姑娘的，我们自然有道理，你只依我的话，叫他家的人来领了他出去啊，就是叫他家里的人把他带回家去。所以麝月就说这也罢了，早也是去晚也是去啊。那麝月觉得已经闹成这个样子了，说反正是要打发了，那今天已经闹开干脆就带走吧，那带了去早清静一日。那宋妈妈听了就出去叫了她母亲，就是坠儿的母亲来打点她的东西，又来看晴雯，然后这个妈妈当然还是 千拜托万拜托。他说你们侄女儿不好，你们教导她怎么撵她出去呢？也到底给我们留个脸啊，就是赶出去是没有脸的。晴雯说你这个话只等宝玉来问她，跟我们无关。那个媳妇就冷笑说，我哪有胆子问宝玉啊，他哪一件事不是听姑娘们的调停？那意思说宝玉的意见都是你们在后面挑拨的，宝玉哪里会随便不要坠儿，都是你们的意见。所以有没有发现晴雯的倒霉，就是别人不怪宝玉就怪晴雯，就是是你要赶坠儿走的，所以他又背了一个黑锅。是，所以这个坠儿的妈妈已经很明显觉得不是宝玉要赶走他，是你要赶走他啊，就这个罪名就安在了晴雯的身上。那姑娘不依也未必重用，比如刚才说话虽然是背地里，姑娘就叫她的名字啊，意思说晴雯你没有叫宝二爷宝二爷，你叫宝玉宝玉的，你们根本没有规矩啊。所以这个坠儿的妈妈也有一点气了，说你们跟她的关系就可以这么乱七八糟的，你们根本是丫头，应该叫她宝二爷，可是你们就大拉拉叫宝玉宝玉啊，就在那边批评这个晴雯。那晴雯听了以后就脸就红了，因为过去的的确确一个未嫁的姑娘叫你的少爷叫名字，其实是蛮不礼貌的事情。那她就说我叫她名字了，你在老太太前面告我啊，说我傻眼也撵我出去。你看她就是对立的，就说你去告贾母然后把我赶出去。她最后真的是被赶出去了，因为很多的是非就开始传了。那麝月赶快说，嫂子你只管带人出去吧，有话再说，这个地方哪有你叫喊讲理的，你看谁跟我们讲过理，别说嫂子你，就是赖奶奶林大娘也得担待我们三分。所以这里也看到宝玉房里这些大丫头有她一定的身份啊，所以平常的人也不敢跟他们随便的吵架的。那他说就是叫名字，从小我们就叫他宝玉，老太太吩咐过，你知道恐怕难养活，就是因为叫少爷叫少爷的可能太娇养了，所以过去有一种大户人家就刻意要小孩子的名字让大家叫，所以就是说把这个名字写出来让大家叫，因为表示说对他比较好，不要让他遭天忌的意思，就是不要叫少爷就叫宝玉。所以麝月就特别解释说，巴不得写了他的小名各处贴着叫万人叫去，叫大家都要叫，为的是好养活，连挑水的挑粪的都叫得，何况我们啊。所以他这里就在跟这个坠儿的妈妈解释。可是你有没有发现麝月的反应跟晴雯非常不一样，晴雯是根本懒得去解释的，所以就造成对立。可是麝月会解释说为什么我们叫他的名字，方法就不一样啊。所以也许我们就看到两个人的下场真的最后也就不一样啊，就晴雯到最后变成所有人痛恨的人，其实她心真的也不坏啊。好，我们看到老太太说要大家尽量的叫她的名字啊。她说第二，我们这些人常常回老太太太太的话，可不叫着名字回话难道也称爷吗？就是我们常常要把宝玉的事情报告给贾母知道跟王夫人知道，难道我们在他的母亲跟祖母面前也说宝二爷宝二爷，这是很不礼貌的，因为你跟祖母跟妈妈报告儿子的事情不应该用爷这个字啊。所以我们当然说宝玉宝玉，我们就用这个名字。那哪一天不把宝玉这个字念200遍，那偏偏嫂子又来挑这个来了。那过一日嫂子闲了，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听一听，我们当面叫她你就知道了啊。就是说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规矩，嫂子原来不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当些体面的差事，成年家只在三门外头混。好，所以你看看这个佣人的阶级，就是你这个佣人根本连见老太太的机会都没有，你每天就在三门外面做粗活的，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我们里面的规矩。这里面就在讲阶级了啊，连佣人的阶级都非常的严，有的佣人一辈子看不到贾母的，因为根本就是在外面的这个佣人啊，在三门外头混，怪不得不知道我们里头的规矩。这里不是嫂子久站的，再一会不用我们说话就有人来问你了，有什么纷争的话且带了他去，就是坠儿带回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来找二爷说，家里上千的人你也跑来我也跑来，我们认人问姓还认不清呢。说着就叫小丫头子拿了擦地的布来擦地。好，意思说你根本不应该站在这里的，那就说小丫头来擦地 啊，所以他根本没有赶他，可是意思说你赶快走吧，啊，你这个地方根本不是你站的。所以这里当然看到这种大家族惊人的那个阶级的严格啊，跟那种身份的这种啊关系。好，所以这个坠儿的妈妈当然无言以对，也不敢站久，就赌气就带了坠儿就走了。好，这个时候宋妈妈就要教训她了，就说你的女儿在这里做丫头做了这么久，有这些姐姐带领她教养她，你现在走了也不来谢一声，也不磕个头，意思说你没有规矩。好，所以你走你也不能生气走，你还要磕个头再走。好，你看到这里面的那种严格性，宋妈妈就说怪到你这个嫂子不知规矩啊，你女儿在这里一场临去也不给姑娘磕个头，没有别的谢礼罢了，便有谢礼他们也不稀罕，不过磕个头敬个心，怎么说走就走。好，这是旁边宋妈妈在教训她说你们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因为这个小女孩在这里，这些大姐姐们带她带了这么长的时间，你至少走的时候你也要磕个头。好，所以我们今天很难理解，我们现在想说你fire掉我不骂你打你就不错了，哪里还给你磕头。可这就是过去的规矩，就是说你要知道是你犯了错，可是过去我们对你的教养你还是要谢的啊，讲一声谢谢。那坠儿就很懂事，坠儿就听了就翻身进来给麝月晴雯两个磕了两个头啊，然后又找秋文他们也不理他，然后他那个媳妇才唉声叹气口不敢言抱恨而去啊，这段事情才结束。所以晴雯因为刚才生气打坠儿又闪了风着了气，反觉更不好了，翻腾到掌灯，刚刚安静了些，看到宝玉回来了，好，本来要睡觉了，宝玉回来，偏偏那个衣服就烧了一个洞。所以下面一段就是晴雯补求，大概也是《红楼梦》里面常常被提出来讲的一段。那进门以后就唉声跺脚，麝月就说怎么搞的，你出去过人家的生日应该开开心心的，怎么回来以后唉声跺脚。宝玉说今天老太太高高兴兴喜喜欢欢给了一件褂子，谁知道不妨后襟上烧了一块，幸而天晚了，老太太太太都不理论。好，就是说他回来一定要见祖母见妈妈才能回来睡觉的，那因为天气晚，所以这老太太都眼睛花了，老花就看不清楚，所以就没有发现。他这下就说不知道怎么办，那明天一定会看到，那怎么办呢？那一面说一面就脱下来，麝月瞧的时候果然有指顶大的烧眼啊，就指头这么大的一个烧眼，说一定是香炉的火崩上了，因为孔雀毛有一点点火星崩上去就烧了一个洞啊，就烧出了一个洞。他说这没什么，赶着叫人悄悄地拿出去找一个能干的织补的匠人工匠来织上就好了啊，就是说把它补起来。说着用包袱包起来就交给一个老妈妈说赶快送出去，天亮就要要回来，因为他们贾家的力量很大，势力很大，那些裁缝可半夜就叫起来说赶快赶工把这一块补起来。结果所有的裁缝看完没有一个裁缝敢接，因为没有人看过俄罗斯国的织品，不知道怎么织。好，所以这一段是很有趣，就讲到说俄罗斯的纺织方法可能跟贾家不一样，所以最后只好晴雯说我来补啊，因为他是手工最巧的一个人。好，所以他们说千万不要给老太太太太知道了。那婆子答应了，去了半天仍旧又拿了回来，说织补的匠人能干的裁缝绣工女工问了都不认得这是什么，就说我没看过啊，这个名牌太名牌了，所以完全不会啊，不敢接。那麝月说这怎么办呢，明天不穿也罢了啊，说明天不要再穿吧。宝玉说不行啊，明天是正日子，就说今天是舅爷的暖寿，明天才是大寿啊，你看真是够麻烦他的那个生日。他说明天一定要穿这一件衣服去的啊，明天是正日子，老太太太太说还要穿这个去呢，偏偏头一日就烧了，岂不扫兴。好，晴雯本来要养病的，听了就忍不住翻身说拿来我瞧瞧吧，没福气穿就罢了。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我说晴雯命不好的原因，她其实要爬起来帮人家做事了，可她还要讲一句没福气就别穿了，这样就是讲一句难听话。 所以这样的个性的人是非常非常倒霉，就是他是要拼了他的命去帮忙的这个人，可是他就是要讲难听的话，就说你没福气穿，你就别穿了，这样子就罢了。这样这伙又着急，那宝玉说这话倒说的是，宝玉也是一个贱脾气啊，就是每次有人骂他，他都很高兴，就说对，你说的对，我就没福气穿这个衣服啊。就那这个晴雯就拿来看，晴雯就把这个衣服移到灯底下看，仔细的看，看了很久以后，晴雯说这个是孔雀金线织的啊，孔雀金线织的，如今我们也拿孔雀金线就像界线似的界密啊，就是把这个洞先用线连起来，然后慢慢一根一根的去连，就叫界线啊，就是把它界起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小时候我看过那个什么补玻璃丝袜的那个人，在一个圆的孔上面把玻璃丝袜套上去，然后就在那边就是用界线法去先界出一个十字，然后就开始界线啊，就是那个针线就这样跑，所以他就用界线法来做界密了，大概还可以混得过去啊，可能可以混得过去。麝月说孔雀线是现成的，可是这个屋里除了你还有谁会界线啊？界线是一个特别的绣花的方法，可是整个屋子里面只有晴雯会界线，所以我们知道晴雯是非常聪明的，可是晴雯平常懒懒的，她也 不太爱表现，可这个时候要用到她了啊，她就说只有你会界线呢。那晴雯说说不得，我就挣命罢了啊，我就来拼命吧。好，你说你，她还是要讲这样一句话。宝玉说这怎么可以，你刚刚好了一点，那如何做活啊？因为绣这个界线的东西是非常花体力的，会非常花精神的。那晴雯说不用你接接遮遮的啊，就说你不要你婆婆妈妈的，我自然知道。一面说一面就坐起来，挽了一挽头发，披上衣裳，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病，时时撑不住，待要不坐又恐宝玉着急扫不得，恨命咬牙挨着。这是晴雯非常动人的一面，就是我刚刚提到说晴雯的让人心疼，就是她永远不给人家好话，可心好得不得了，就这个事情她全部担下来了，就说我一定要做了，我拼了命我也要做，可她永远不给人家好话。好，所以这种个性有时候如果我们真的发现自己朋友里有，其实你知道这种是最心软的人啊，也最直心肠的，然后有什么事情她就一身担下来的那种非常义气的这种人，可她就是嘴巴硬。好，所以晴雯其实后来临终的时候，宝玉赶到她家，其实也是宝玉觉得他对不起这个女孩子啊，他觉得非常心疼这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永远在外面每一个人讲的都是不好的话，可事实上只有宝玉知道她这么动人啊，就是她有这样的一种为人两肋插刀的这种热心肠的一面。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段，晴雯说免不得我要挣命罢了，那宝玉说这如何使得，你刚好了一点如何做得活，那晴雯说不用你接接遮遮的，我自然知道。一面说一面坐起来，挽了一挽头发，披上衣裳，只觉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蹦，实在撑不住，待要不坐又恐宝玉着急少不得，狠命咬牙挨着，就叫麝月帮着穿线。那晴雯先拿了一根比一比，笑着说这根虽不很像，补上也不很显。宝玉说这就很好了，哪里又真的找俄罗斯国的裁缝去。那晴雯就把里子打开，用茶盅口大小的竹弓钉牢在背面，再用破口四边用金刀刮松松散散的。好，这个我想现在很多朋友大家都不太了解，我们小时候看到很多补东西的人，就他要补之前，因为那个烧的口有胶的东西，他要用一个弓绷起来，绷起来然后把它刮松，然后才能够接线，不然的话就会有一个圈，那个圈会很明显，他要把它刮毛了以后让它毛毛的，他才能够把界线补起来，然后用针缝了两条线分出经纬啊，这个就叫界线，就经线跟纬线出来，就直的经线跟横的纬线，如界线之法，界出地字来，然后依本一之文来回织补，织补了两针又看一看，织补了两针又端详端详，无奈头晕眼黑，气喘神虚，补上三五针就趴在枕头上歇了一会儿。宝玉在旁一时问吃滚水不吃，一下又命歇一歇再补，一时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一时又命拿个拐枕与他靠着， 急的那个晴雯央告说，小祖宗你只管去睡吧，再熬上半夜，明他把眼睛抠漏了，就是有两个黑眼圈了，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一段非常动人，就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们彼此的关心。那个宝玉觉得这是我惹的祸，怎么可以让你病重还在担待，所以宝玉在旁边忙来忙去不知道怎么办。那个晴雯说，你拜托你赶快去睡觉吧，你在这里明天两个黑眼圈你更不能见人了。可是我不晓得，我想在青春时刻你是有这样的朋友过啊，就是大家可以共同承担一个灾难或者事件的。好，所以到了中敲四下，你看自鸣钟中敲四下就是四点钟了，早上四点钟刚刚补完，他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剃去绒毛，就是旁边那些多余的毛。麝月说，很好了，不留心绝对看不出来。宝玉忙要瞧瞧，说真的一样完全看不出来了。晴雯咳嗽了几阵，好容易补完，说了一声，补虽补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哎呀一声，身不由主倒下去了。好，这一段是五十二回后来常常被抽出来讲的晴雯补求啊，就晴雯是可以为朋友的事情、义气的事情两肋插刀到这种程度，其实也造成他后来元气大伤，整个身体再也无法恢复，就在这里，而最后竟然因为这样的病就被赶出家门，然后死在家里的。所以宝玉大概一直觉得他对于他自己一生身边的女性都抱歉，都觉得对不起这些女性，而这些女性是他一生觉得生命里感恩戴德的对象啊。所以我想大家有空再细读一下晴雯补求啊，大概是非常动人的一个描写的过程。好，我们五十二回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